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8，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海淀区加强针接种突破180万剂。明年的1月10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中山音乐堂新年期间推出9场音乐会。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截止到今天的12点，海淀区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累计突破了180万剂，加强免疫任务完成率接近80%。截止到今天的0点，海淀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过884万剂，其中3到11岁人员第一剂接种率近84%。近年来，北京东城区针对老旧小区、商户混合区和平房区的停车资源供需特点，不断的加快停车治理的改革，一起探索停车治理的新模式。那目前成效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发回的报道。 您之前停车，您都停哪儿？ 原来找不着车位啊，随便找一个地方停，经常被贴罚单。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车老是出现剐蹭啊什么的，我也找不着人，所以那时候太郁闷了。 市民韩女士居住在东城区东直门街道新中街附近。据她反映，因周边新中西街小区、王家园社区、东营房8条等老旧小区和平房区居多，基本没有什么规划的停车位，居民们停车大多只能提前占位，见缝插针。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居民停车需求的缺口也越来越大。而如今，韩女士告诉记者，她和周围居民的停车难问题正在得到缓解。 这个路侧停车呀，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新建的停车楼啊，对我们这个停车压力就缓解了很多。至少呢，我们可以选了嘛，原来是没办法。 韩女士口中的停车楼就坐落在工人体育场西门附近。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改造，一个几个月前还仅有45个车位的平面停车场，华丽变身为4层的走势立体停车楼。东城区城管委停车管理科2级主任科员哈洪涛指着停车楼坡道和行车道重叠的特色设计介绍道： 驾驶员自己把车开上来停到这儿，然后呢从那个楼梯那自己然后回家就行了，这样很方便。而且简易自走式的这种提升呢，由原来的45车位呢，咱们现在已经增加到了166个车位。现在我们已经对外进行了开放，居民这块呢，咱们也是采取的优惠价格。 东直门街道城市管理办副主任刘叶超说，当前他们正在按照东城区由内向外的思路，逐步破解居住停车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分这么几个层次，第一步呢，咱们要对小区内的可停车的空间进行一个整理，然后另外一个呢，在小区外公共空间这一块，咱们有没有可停车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提升改造，适度建设这种立体停车的方式，来满足居民的刚性需求。然后再者一点呢，周边社会单位的自有停车设施的，咱们可以通过这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这个概念，挖掘周边这些共享的停车的车位。那么最后一步呢，就是通过道路路侧这一块的公共停车资源啊，咱们现在有这个居民居住停车认证的这么一个政策，然后来为居民解决这个停车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记者注意到，面临同样停车难问题的崇门外等街道，也正在通过这些方法挖潜停车资源。据东城区城管委停车管理科4级主任科员贺玉琪介绍， 目前东城区已经完成了54处2800个共享停车位的挖潜工作，其中呢，21年我们是新增了815个共享停车位，同时也开放了全区100条道路、6327个车位，为全区13000位居民做了停车居住认证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在铁路部门了解到，明年的1月10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96对，增开货物列车65对。在调图以后，全国铁路客货列车的开行总量分别达到了5231对、10606对。列车开行的结构不断在优化，客货运输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也提示，新图旅客列车的车票将在明天起陆续开始发售，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也可以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和各大火车站的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今天的11点11分，长征4号丙遥3-19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实施了一箭两星发射。 北京方面来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2022新年音乐演出季，演出将会从12月31号到明年的1月15号连续推出9场音乐会。指挥家李彪、北京交响乐团、大提琴家纳木拉、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圆号演奏家曾韵等名家名团都将会参演。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今天在国家博物馆了解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的个人展览《到民间去·潘鲁生民艺展》近期在国博南二展厅对公众开放，展期为两个月，展览以作者的民间艺术收藏和民艺研究以及艺术创作为主体，展出了500多件套传统的民艺作品和当代艺术创作。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乐淘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是整点快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担心独居安全，担心入室盗窃，担心门口被乱涂乱画，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门口或者房屋周围安装摄像头。那本周凡是热点，我们就结合北京三中院的案例，一起来说一说自行安装摄像头的侵权边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自家门口或者房屋周围安装摄像头会涉及到侵权吗？ 好的。其实呢，现实生活中由私装摄像头引发的邻里纠纷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那么在三中院近期二审结案的一起邻里的纠纷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张先生和王先生呢是邻居，但是王先生这个家的后面呢有一条胡同，而这条胡同呢也正是张先生一家出入的唯一通道。那么王先生安装了摄像头后，摄像头的这个摄录的范围呢就涵盖了房后的这个整个胡同。后来呢，这个王先生就被张先生以侵权为由起诉到了法院，被要求拆除摄像头及线路。那么我国的这个民法典是明确的规定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其中呢这个个人信息就包括了自然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等。那么三中院经过审理呢，也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呢，王先生安装的这个摄像头虽然没有直接的摄录张先生家的大门以及张先生这个房屋的院内，但是摄录的这个范围呢包括张先生门口在内的整条胡同。那么张先生呢和其家人包括他的亲友出入这个胡同的相关信息作为这个个人信息就可能被王先生摄录留存。那么法院认为王先生出于个人的利益没有经过张先生的同意摄录留存张先生的个人信息是缺乏合法性、正当性以及必要性的依据的，那么这个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侵权，因此呢二审是判决支持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判决王先生拆除摄像头以及线路。其实呢我国的法律并没有禁止公民个人在其居住的这个环境的周围安装摄像头，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公民可以任意而为。那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我们看到也明确有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这个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的设备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这样一个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那么取得单独这个个人同意的除外。因此呢根据这个法律，法院也是提醒大家在确有必要安装监控设备以确保自身和家庭成员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摄录的这个范围超出了自家的区域，还是应当征得邻居的同意，以免陷入侵权的纠纷。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王悦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5， 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